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这一天，谭燕西在魏城的地方应酬，陪人打牌，完了直接在他那儿找了个房间休息。到凌晨五点醒来，他八点还有事，尹寒玉约了祝家人一块儿去吃早茶，顺便拟定订婚宴的细节。初春的北城，五点钟天还没亮，他自己开着车往住的地方去，打算先回去换一身衣服。在四环路上被交警拦下，后半夜至清晨酒驾高峰期，交警爱在这时段盯人。交警叫他拿驾照看看，谭燕西开储物格翻了一会儿，找出驾照本子递过去。交警翻开，一霎飞出来小纸片样的东西，他弯腰从地上拾起来了，递回给谭燕西，一面看着登记照去和他本人对照。谭燕西接了纸片，低头没及细看，交警叫他下车来吹气测酒精含量。他昨晚六点多饮的酒早已代谢掉，没测出结果，交警就放行了。谭燕西回到车上，车驶离着路口，放慢了车速，再去看手里头的小纸片，是张电影票，热敏纸，不知道放多久了，正面信息几乎都已经模糊湮灭。他上一回看电影都不知道猴年马月，这东西明显不属于自己。而就在茫然的一瞬，他突然意识到什么，翻过来一看，果真拿黑色签字笔所写，倾斜45度的英文字，清秀而利落，米亚周。只是一年前的事，细想竟好似过去了十年半生那么长。那时他拿着驾照对着他细看，真有一种要验明正身的较真感。他说，本人就在这儿，你不看，研究一本破驾照。再往前，他人为制造第三次偶遇，临别时不抱希望的最后一次邀请他，走吧，送你一程。是真没抱希望，谁知周迷给他一个惊喜。这惊喜延续至今日，竟仍然尚有威力。像没排进的一颗地雷，人冷不丁的一脚踩上去，一霎真真切切的灰飞烟灭的痛感。谭燕西捏着电影票，一只手去找烟，点燃抽了一口，那样震荡难安的心情依然无法平静。他索然无味地抽了几口，抬手在灭烟器里碾灭了，开了窗，料峭寒风吹进来，城市将醒而醒，他却骤然觉出心中那痛感到了深处，以至于有几分清醒的微微澄明。开过去的路天色由暗而明，到家时已透出鱼肚白。谭燕西洗个澡，换一身衣服，便出发去茶楼。到那儿时间正正好，尹寒玉提前定了座，一个雅间。谭燕西进去坐了不到片刻，住下的人也到了。祝征嬉皮笑脸的叫声姐夫，而祝思南一脸被迫早起的不耐烦。茶楼早上七点即开始供应早市，传了菜单，大家各自点过，没一会儿茶先沏上，紧跟着蟹黄汤包、翡翠烧麦、水晶虾饺等早食也一一的呈送上来。祝太客气感谢尹寒玉请这一顿早茶。 听说这里的碧螺春不错，今天一尝果真不虚，难为你费心了。 尹寒玉这一阵都春风得意， 好似自己这一生从没被人这样尊重过，以至于隐隐觉得自己折了半生在这浮华里头，总算是挣出了一点名堂。 哎呀，以后就是一家人，用不着说两家话了。 有这一句起头，便总算说到了今日的正题。说是商量，实则大家都各有打算，不过是知会对方。谭燕西微侧坐着身，手边一盏茶，不过喝了两口。所有对话都似只在他耳边走了个过场，旋即便绕过去消散了。既是订婚，倒不必排场过大，只请自家亲戚和亲近朋友即可。礼服都备好了，出不了错。酒店的酒水还是差了档次，不若自备。主厨的名头响当当，盛年的时候还做过国宴。宾客各你各的，到时候一个场子分作两区。尹寒玉与祝台商量得起劲，转头一看，作为订婚主题的两个人各自神游。尤其谭燕西手里不知道拿着什么破纸片折来叠去，他暗暗纳下气恼，笑问： 燕西，方才我们说的这些你有什么意见没有啊？ 被点到名的人这时候手里一顿，缓缓地抬眼灯下，他的瞳孔近于一种浅琥珀色，像是融合了血液的颜色在里头，格外清冷，又漂亮的似乎失去了人气。谭燕西目光扫过他们，视线也自有血液的冷淡，最后却只是笑了一声，手指握紧了那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的小纸片，他神散一懒地笑着开口： 我没什么意见，只不过这婚我不准备定了。 声音再平静不过，以至于当下所有人都愣了一下，好似没反应过来这话里的意思，分明是一句再挑衅不过的宣战。谭振山是第一个发难的，重重地掷了杯子： 胡闹！ 谭燕西却在这时候站起身，拿了椅背上的大衣往臂间一搭，对祝思南父母笑着开口： 这些呢是晚辈自己的主意，跟谭家的打算无关啊。今儿啊失礼了，也耽误了您二位的时间，往后我再寻个时间专程上门赔罪去。 说罢，谭燕西微微一颔首，转身便走了，留下一屋子的错愕哗然。谭燕西拾级而下，出了茶楼，楼前一条石板路，叫人鞋履磨得光滑，行人来往熙攘热闹，各色店面都已开张，浅金色的晨曦里缭绕一缕缕微热的白烟。谭燕西深深地呼了口气，散作一团淡白雾气。他既然不信佛，就更不该信左右不定的天意。这一局由不着时间落子来替他决定成败和前路，他亲自来下。谭燕西茶楼退婚可谓是捅了大娄子，一夕之间谭家每个人都想给他上一课，他的私人号码从早到晚电话没停过，谭燕西一律以正在筹备项目启动推搪过去，而推脱不过就说出差了，什么时候回不知道，看情况，短则三五天，长则十天半月。谭燕西退婚一事，大家各有各的盘算和想法，堂姐谭文华是窃喜，谭振山震怒，而尹寒玉不但愤怒，更不乏落差感巨大。两家联姻的那临门一脚是他踢出去，前一阵他因此出尽风头，事事出面打点，倒似真正有了一点谭家夫人的地位和尊严。结果因为谭燕西的一句话，他就从这风光的高处跌落下去。他经不住这失落，和谭振山连番呵斥。在谭燕西这么打游击的东躲西藏了十来天，那原定的订婚宴的前夕，他给谭燕西打了个电话，骗说老爷子不行了， 家里人都已在医院守着，谭燕西自得露面。结果赶去一看，病房里就隐含于一人，立即明白过来，转身就走。 站住！ 谭燕西脚步不停。 谭燕西，我叫你站住！ 尹寒玉嘟嘟嘟地小跑过去，往他前面一横，反手掩上了病房门，仰头看他，怒目圆睁，紧咬着唇，一张艳丽精致的脸少见有三分哀戚的神色。 谭燕西，你是要逼死我是不是？ 谭燕西漠然地看着他，尹寒玉低眉敛目，沉默片刻，换一副恳求口吻。 你既然是谭家人，谭家的哪一个婚姻自主过？ 谭燕西真不愿听这些老黄历，直接打断他。 放着好端端的锦衣玉食的日子不过，非要贪图命里没有的东西。别说是你求我，就是谭振山要把我逐出家门，我也不会改变主意。你自己想想清楚，别被我舅舅一撺掇就跟他一样顾头不顾腚。我真跟祝思南结了婚，以后谭祝两家同气连枝，哎，你当这里面还有你们尹家什么事儿啊？ 尹寒玉一震，却还是固执辩驳。 我命里没有的，何该你命里就有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